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州，我不是王子，也会拥有我的 angel。当你学会勇敢，就会遇见你的 angel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什么不一样。

是周杰伦。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